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架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二，请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年轻的实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在此呢，也要跟多杰，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 听一听。 好， 真快啊， 官宣啊。 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您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 怎么样？ 不错呀。 过节期间带二老出去玩耍一下， 这是春节的活动吗？ 而且真的游轮适合他们。 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我替你把名报了吧。 我以为你就把奖领了呢。人不说是免费得吗？ 谁说免费得？ 有机会。 哦，有机会。 哦，还真是。 就打你嘴里说说。 哦，关注这微信公众号可以免费的得船票。 给我说一遍啊。 可以啊，人家说30秒得说准， 哦， 你知道吗？哦，挺好的，关注这公众号吧，过年有的玩了。 是是， 好，今天呢，这个咱到了船上之后，不是，咱出去玩的时候啊，可以随手带点茶去。 哦，这么说， 你看多好。 反正我出门是肯定带茶。 今天这款茶适合外边带着吗？ 当然也可以了，应该是这么说啊，就是方法得当的情况之下，这茶都能带出去喝。你出门喝茶了吗？ 喝了。 什么呀？ 就你给我那个小银砖， 哦， 应该是 绿豆， 对，就应该是什么茶呀？是 花茶、 白茶？ 不是花茶，不是也不是白的，就是那个什么黑茶。你说怕我吃的多，给我专门弄的那个？ 哦，那不是砖型的吧？ 就是小巧克力砖。哦，不是，包 袋儿的， 袋儿的 ， 想起来了 啊，这哪儿跟哪儿啊？ 说的就是我老怕他出门呢，是吧？这个吃的多了。所以又馋了，不消化了，所以他每回出门我都提前塞给他几包这个陈年的普洱茶。 好，当然今天咱聊的不是这些啊， 对， 今天多宝宝带来的这款茶特别好， 没怎么听说过， 而且从来没在节目当中分享。 哎，头一次， 今天这款茶无论从手感上，从味道上，从它的那个形上都有意思。 我是点心听说过这样的名字， 我是从水果里听说过这样的名字， 也有，但是茶里边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如果你要说茶有这个东西，我以为它是跟菊花茶类似，就是它其实是个代茶饮食的，就是它可能用了什么植物，然后也能泡茶，也能泡出东西来。我没法想象它也是六大茶类之一的。 是的。今天分享这款茶，它真的就整个这个型跟它的名字很像。按小胖总结的，就是像一双手的名字，又大又软。如果要让我形容的话，冲泡出来的味道是清香的。 哦，你喝过这个是吗？ 那个，他今天带来了几小包， 真难得呀！ 啊。你看，正好 进来了吗？让我看看。 这是你看， 这里边只有一种柿 啊！ 您喝错了。 哎呀，你我再重新泡一个。 啊，见过吃错 一种柿。 哎， 就是都很类似，我带的几种这都算是球形乌龙吧。那这里边只有一种是今儿个咱说的这种茶，我味的是让大伙儿能分辨得开 啊。 拿这熟悉的带着这不熟悉的，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我说一会儿让你们可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边有两款，我相信二位老师都是喝过的，有一款是没喝过的，没喝过的那个就是今儿的茶。 哎，今天呢，我们分享这款茶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要是，想那什么的话，请发关键词乌龙茶。 对，没想到分享的这个竟然是乌龙茶。 乌龙茶， 先说说它的名字呗。多杰也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啊，叫做拈花佛手。 哦，拈花佛手 啊。这个茶的种类名称就叫佛手茶，就是叫佛手茶。 这是哪儿的茶呀？ 就是闽南茶。 哦，闽南茶。 咱们老给大伙儿聊乌龙茶时候，不老说四个产地吗？闽南、闽北、潮汕、台湾。 嗯。 但是呢，这每回其实只能聊一头，就是聊点那个最杰出的品种，或者说是名气最大的品种。所以你看，我都是掐着给您聊。 嗯、 其实我也跟您说过，闽南、闽北、潮汕、台湾都是大茶区，都有众多的茶的种类。那会儿我就跟您说，我说别着急，咱们有机会得空，咱一个一个慢慢的给您聊，能聊的挺多的。这款茶是属于闽南茶区里边非常优秀的一种茶的种类。当然这个离得越远呀、咱们就产生了距离感，距离感有的时候呢，这个信息传播就模糊了。您比如说闽南茶区，咱们提起来就是铁观音，还是那些年，由于铁观音的推广，很多人知道铁观音。其实闽南是一个茶树资源的大宝库，除了铁观音，什么本山呢、毛蟹呀、黄金桂呀、梅栈呢，包括今儿咱们说的这款佛手，都是闽南乌龙里边有意思有特点的品种。 哦， 嗯， 好，关键词乌龙茶，您就可以看到多宝宝分享那篇文章，然后您就可以找链接，然后就可以分享。哎，那小胖给他定义的，说今天分享这款茶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又大又软，他说的对吗？ 对，您说这个佛手茶的得名嘛，得名呢也是众说纷纭啊，咱们说怎么说的都有，但你听着是很有意思。佛手，哎，总是给人以想象力吧，觉得是不是因形而得名呢？是因形而得名，但是因什么的形而得名？ 原来那叶子的形。 错，是原来那个茶树的形。 这俩说的是一回事吧？就是你 不是，哥说的是躯干长成了佛手， 他说的是 五指山。对， 哦， 我说的是叶子长成了五指山。 哦，都不太对。 哦，原来是种茶人。 是一双佛手种出来的吗？那也不对。这个说佛手茶得名啊，咱们得搞清楚三样东西的区别。这三样就是佛手茶、佛手干和佛手瓜。二位见过几种啊？ 两种。 我见过一种。 哪一种啊？ 佛手干。 我佛手瓜我也见过。 佛手瓜没见过，我见过佛手一样的山药。 佛手什么？ 山药啊。 山药， 哦，山药啊，山 药， 这是博学啊，这我都没见过，回头你给我们分享。 你叫佛手山药 是吗？ 哎， 啊，真叫这个， 真叫这个， 就你们老家产的。 我们老家有，我们那儿铁棍山药比较流行。 哦，明白，明白。 一般都长得倍儿细 啊， 嗯， 长歪了就长成佛手似的， 嗯， 跟一大苍蝇拍似的。 啊，哦，我明白了， 嗯， 扇子面型的那感觉。 对对对对， 啊，好，是这样啊，这跟您说这跟我们确实不挨着啊。 哎， 这个我们说佛手干、佛手瓜和这个佛手茶这仨呢有点关系性。首先一个一个说，佛手柑 他们仨一起联姻弄出来的茶是吗？ 不是，不是，怎么着呢？首先来讲，先说这个佛手瓜吧，这个咱北京现在就有。 对， 你看你就不逛菜市场， 嗯， 菜市场现在有卖的，有个四五块钱一斤。 哦，那么便宜呢？ 你要乍一瞧，远了瞧，跟西葫芦是差不多的意思， 特别像。 哦，是吗？ 但是细瞧呢，它。这个纹路啊，就是它有几个棱的这个纹路更清晰一点。西葫芦它是个溜圆的，它中间就没有再有那个纹了。 嗯， 它有那个像我们说紫砂壶有那个金囊纹的壶，有点那感觉，它是一领子一领子的。 哦， 我这形容的不好。这瓜呢买回去清炒也行啊，做汤也行，都可以。 护塌子， 你说这佛手瓜呀？ 啊，不是，我说西葫芦 啊，不是西葫芦，是护塌 也不是胡塌子， 做馅儿也行，倒是、 哎、可以， 对吧？ 可以， 也好吃。 那南方这算南方菜，这人家那边就清炒最多，切片清炒、 啊、 这是最多。就是吃，我认为啊，这个品一个清甜劲儿、 嗯， 那茶这个那个瓜比较清甜， 嗯、 这是一路叫佛手瓜、佛手柑，你不见过吗？ 对呀、 啊，佛手柑长的呢，现在其实你看那个花卉市场也有卖的，它当观赏的， 嗯、 它种出来带挂果，它挂俩果，它就是这一盆不少钱。 嗯， 长什么样呢？真有点像这五个手啊，但这手指的五个手得往里一块聚拢， 嗯， 啊、得这么捏起来，捏这么一个虎鹤双形拳的架势， 嗯， 这大概是这么个路子吧， 就是抱团的辣椒的感觉， 哎，有点这个意思 是吧？ 有点这意思， 手指头还往上翘， 还有点这个意思呢， 嗯 啊，行，对，就是大概几个，其实它你细数不是五个， 嗯， 几个这种条形的往一块， 六指琴魔， 哎哎，对，就这意思吧，各位脑补一下或者查一下就行了，这是。佛手柑，那个是水果。刚才我说的第一个佛手瓜算蔬菜。 嗯， 那说怎么说茶说是水果蔬菜来呢？跟这俩有点关系。这个佛手茶，注意它的叶片和佛手柑的叶片极度的相似。 哦， 就是您见过佛手柑还不行，不能光见那挂果，您也得见它那叶子。它那叶子长得和佛手茶那叶子非常的相近。 但是那个的叶子不能做茶， 他们俩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是山茶科的，一个是柑橘类的，它这完全是不同的类别上的东西。咱们说这个从亲缘关系讲，因为门纲木科属种嘛，一捋下来 算近亲 算远亲都不挨边。 哎， 有点说那个，咱们举这例子不恰当，也是前一段时间咱们这好朋友杨毅，那动物园杨毅老师聊天，他就告诉我，人说那人跟猴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人跟那猩猩关系比较大，算是比较近的亲缘，道理差不多。 嗯， 这俩是长得真是挺类似，就是叶片长得类似，那么以叶片的形状来进行命名。这个情况原来我给大伙讲单丛的时候讲过，就是潮汕乌龙那不单丛吗？说单丛有的什么竹叶，咱喝什么喝个竹叶，它那叶片长得就是细长条， 嗯， 就跟竹叶似的。说喝个什么，喝个杏仁叶，杏仁叶不是杏仁味的，是跟那杏仁的那叶子似的，它叫以叶形来命名，命名出了我们的这种叫做佛手茶。 明白了，看来是先有的佛手柑才有的佛手茶， 起码那名字应该是更 对啊。 还有一路原因是什么呢？这种茶的起源啊和佛寺有很大关系 哦， 和佛寺有很大关系。最早起源就在安溪，就是产铁观音这地儿，叫齐虎岩，岩石的岩，叫齐虎岩。齐虎岩后来传到了永春，就是今天这个茶的主产区，百十年来就是在这儿产。安溪的临县另一个县叫永春县， 嗯， 这个地儿传的叫什么？叫狮峰岩。那说这跟佛寺有什么关系呢？闽南话里啊，不叫某某寺。它就叫某某岩，那庙门头就挂这仨字，所以我说其实这是俩庙，不是俩地方， 哦， 是这么个意思。你比如我去过大寺永安岩，咱说咱逛个庙就逛哪个庙，永安岩，永安岩就是永安寺的意思，灵鹫岩，灵鹫岩就是灵鹫寺，这都是我逛过的闽南的庙啊。 嗯， 刚才我说这两个起源的也是。一个叫齐虎岩，一个叫狮峰岩，是俩庙，这个是庙宇里的老僧人培育出来的品种、 哦、庙里的主持人开发出来的 啊，庙的主持开发出来的，不是主持人开发出来的、 哦、嗯， 哎，那么他把这个品种开发出来以后，最终传播到了永春，就是现在说这些。所以今儿个一批 是我要打十个的那个永春吗？ 打十个什么意思？ 永春洪师傅霍师傅， 哦哦哦哦，你说那永春搭个口字边，这个没有口字边， 永远春天， 永远的永、 哦， 春天的春，这叫永春县，闽南的一个县。 嗯， 这茶叫永春佛手茶，就跟安溪铁观音一样。哦，但是我多说一句啊，你要说拳法，永春那儿可也有好拳法，有武术家，叫这个拳法，大伙儿还真知道，叫永春白鹤拳。白鹤拳的起源是在 白鹤亮翅， 对、 哦， 白鹤拳的起源是在永春。您到永春大街上看，那每一个路灯底下都有一个白鹤拳的那个拳艺的雕塑， 哦， 一二是一招，你走一条马路学会一套白鹤拳， 嚯、 哦，是这意思。但是您要学会了，说明堵车了，要不你看不了那么细致。但是他就说他又很有氛围的，他很有氛围的， 嗯、 他当地有这个武术， 那个县您记住了，就叫永春县。 明白了。 哎，那味道呢？ 味道可不一样，味道众说纷纭了。味道众说纷纭，这茶还有个别名叫香园茶。 香园？ 哎，香园 哪两个字啊？ 香就是香，香 香气的香， 哎，香气的香。园呢？ 有园的园， 加个木字边 啊，加个木字边， 加个木字边。香园是一种水果，是一种水果。 哦， 跟那佛手瓜类似。 哦， 跟那佛手柑类似。 嗯， 那佛手柑是香园的变种，就是一种柑橘。 哦， 那俩都是一种柑橘。 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这一款乌龙茶冲泡出来的味道，就是闻着啊，有一种水果的倾向， 果香气特别足。 这肯定是这样的。那到我们比如说70年代我们出口的时候，这个茶那会儿可能觉得叫佛手啊不符合当时时代背景， 嗯， 就喜欢叫香园，出口的货号上就写叫永春香园茶，就这么写。 嗯， 就是它具有比较浓郁的果香吧。还有一名字也代表这味儿，你看它也跟果有关，叫雪梨。 呵， 哎，对对对， 这茶的另一个别名就叫雪梨茶 Sherry 啊，我猜你要这么说啊，你要唱一首是怎么 懂过。 哎，这个雪梨呢，这个也是这个茶的别名，尤其是这茶传到武夷山以后，到闽北以后，说佛手没人知道，说那这个喝佛手茶，我们这儿没佛手，那你有什么？我们有雪梨，你一看那就是佛手茶，他们当地叫雪梨，不叫佛手。 哎，那你带了三个啊？ 三个 都是乌龙茶， 都是。 你先让我看看， 好， 我先猜一猜， 好， 好不好？咱先进一条广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乌龙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从来没出现过，是一款乌龙茶，刚刚只说了它的果香气特别足，具体怎么冲泡一会儿我们再说，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您就可以分享到了。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量，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拿了这三个茶呀，多宝宝带来的都说是乌龙茶。从颜色上分呀，三款茶有一款颜色特别另类，就是它发点绿 啊， 其他两个呢颜色差不多，都属于稍微的深红色啊。 嗯， 一个碎点一个整点，但是我就看是真看不出来，因为跟佛手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哎，这个有果香， 你觉得这五号茶是吗？ 对对，这个果香， 反正那俩是没 有， 有 点那个蜜饯的味儿。 那就它了，我们统一一下答案，五号这个闻起来有一碟淡淡的果香味儿，这是佛手。 他手上刚才抓过蜜饯，你可别听他的啊。 那我换一个。不，就是这五号的，他得自己做个标记。 你看， 然后就这塑料袋上写了一个数字五，其他的都没写。 答对了吧？ 是不是吧？五吗？佛手啊？ 那个上面写个一啊？ 哪儿写一了？ 还真是， 佛手怎么能一呢？那是一指禅 哦。 佛手不是五吗 ？Give me five， 聪明 哦，真是， 对不对？ 这个点没有人想得到。以后都跟你们俩多交流啊。 我们俩是六班的 啊，六班的怎么样？你们俩觉得？ 特好，就是 确实是我确定吗？ 确定了， 确定了吗？ 就他了。 你们俩不得选俩答案，完有一个人对 呢？不会，因为这个的果香很浓，而且没有冲泡就这味儿。我打算一会儿到导播间冲泡一下。 其他两个都没什么果香味儿。 哎， 嗯， 你给我瞧瞧行不行？ 那你看自己都不知道吧？ 我不把牢，我就为了这个什么嘛？这个是五吧？ 啊，这是五， 这不是啊。那 我们换一下 啊，那就剩俩了。 要不咱猜这一吧，这一看着整装漂亮， 我觉得就是什么都没写的这个 绿的这个， 对， 绿不劲儿的， 对， 佛手是绿不劲儿的， 对。 那你猜这个 行 行不行？ 好， 我猜这一， 嗯， 一 那准得有一对的，是不是？ 那当然了， 我能那么损吗？我仨都不带成对的， 那你是诚心。 谁猜的一啊？ 我猜的一 啊，一对了， 漂亮， 还美呢，不美什么呢？ 特别好，对了就行。 哎 哎，这条索上看没什么感觉啊？ 就条索上看就能看得出来，不用 啊？你怎么看的呀？ 哎，这个咏春佛手茶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够大。 哦， 是叶子大是吗？ 它只要叶子大，它就 搓成 的 条 索就 大是吧？ 嗯、这道理您回去撕张纸自己玩一下午都能想得明白，是吧？ A4 纸搓出来的， 干嘛那么无聊 啊？对对，我就不给你举例了啊。 嗯， 也当然它的叶张越大，您搓完了以后如果按同样的力度搓，搓就是揉捻啊， 对， 那么最终形成的球的话应该是会更大的。那么佛手茶的叶张要远大于其他任何一种的闽南乌龙茶，而且大得多。有多大呢？您看我这手，我这手不小啊。 嗯， 这茶要打开了就我手面这么大 啊， 这么大呢？ 嗯，就起码这么高。 哦哟， 起码这么高，这是非常大的。 那少说3厘米，少说， 嗯，差不多， 差不多吧， 得有，得有。您看看吧，这得是我，这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得是这么大个儿啊。 嗯、 要是咱们这女导播呢，您看看他那就让磊磊手的话， 估计大半巴掌了。 哎，得大半巴掌这么大的手， 嗯、 非常大。这个，这是它的叶张的一个重大特点。所以您其实再细看，比如说就是一跟五，就您瞧一眼这两个的话，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哦， 对，这个小， 我刚才说了， 小多了吧？ 五稍微碎了点，所谓的碎其实是小了点， 是小了点。我刚才没有揭穿您啊。 对对对 对。 那五是什么呢？那五就是铁观音。 哦， 怪不得绿呢。 啊， 怪不得我想 哪有绿啊？那五跟那一个色儿。 谁说的？ 没有没有，偏绿。 塞毛吗你？你自己看看。 偏绿偏绿。 啊，好好好， 绝对偏绿的。 但是主要看大小啊，绿与不绿，一会儿我再教您。那主要是看焙火程度。 哦。 刚才那个有火。 但是今天咱们这款本身也是焙火的。 焙火茶，我乌龙茶一定要焙火。我给您剩下那款是什么呢？我给您揭个秘。 嗯。 那款是我们宝岛台湾的高山茶，它非常的偏绿，它也不备任何的火、 哦、 它现在走的比较轻的路线、 哦、 一看就看得出来。 好， 这样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外边冲泡 好啊， 我们尝一尝它的滋味是什么，一会儿也教大家伙今天的这款茶怎么泡 啊、 哦、 那是 好 是 吧、 啊、对， 包括它茶汤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会儿我们慢慢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茶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乌龙茶，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部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米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当代商城鼎盛店9周年庆，即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盛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咱们先来说说北京吧，这天是怎么样啊？是会变冷吗？ 哎，好的，应该说呢后面几天还是要变冷的。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明天到本周末啊，周四和周日的两天，北京的部分地区呢有零星雨或者是小雨天气。从周四的夜间开始啊，有多股冷空气会先后影响北京，将刮起四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的最高气温啊，现在预报还有20度。周四到周日呢，预报最高气温都在15度上下了，应该说受冷空气影响，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3度左右。所以啊，本周未来几天呢，北京有降雨，还有大风和降温，应该说对出行游玩的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啊，这里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的，那其他城市的一些天气情况我们需要关注的。 哎，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明天到本周末啊，在咱们国家的江南呢，还有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天气。这个天气呢，这个降雨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里重点提醒呢，还是25号的白天到夜间，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有这个降水天气。东北呢是有明显的雨雪，华北到江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以降雨为主。特别是从四川到重庆到广东的北部，再到湖南和江西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区域内啊是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是有暴雨，这种天气啊对出行游玩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末呀，到本周日，又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呢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西北到中东部地区。在这期间呢，就是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将有4到6级的偏北风，最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也有6度左右的降幅，局地降温呢可以达到8到10度。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呢，在我国北方啊有大风、有降温，还有这个雨雪；南方呢还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应该说这些天气啊对出行游玩都是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建议计划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是。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反正甭管是在北京待着的，还是出去玩的朋友们，记得多带件衣服就行了。谢谢黄工的介绍以及贴心的提醒，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再见。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4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沙河大桥到新庄桥的进京，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进京，机场高速华一桥到北高桥的进京，三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 间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渲染喷张，千万辆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刚刚尝了尝怎么样啊？ 我那个还是挺香的。 你那不是，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刚说了吗？ 啊、对对对对， 放错了。 是是是是是。 你那还挺香的。你那什么茶呀、啊？什么时候分享一下？ 我那花茶。你问多宝宝。 嗯，他那是挺香 的。但说正经的，年前我觉得得有个花茶的分享。 当然了， 是不是？ 是 就回去送送礼物也好，包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咱是吧？北京不就是为所有客人来了，咱都沏一缸的花茶喝？ 嗯， 是吧？是说给你听的啊。哎， 还怕我没听见？ 你是在嚼着什么呢？ 嗯、 茶呀？ 嗯，我回味呢。 哦，回味呢。嗯，那我也没尝着哈。那你说说吧，这个泡出来应该是什么味儿？ 听着你怎么那么惨的慌？ 是我就没出去吗？ 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让你出去啊。 嗯， 这个佛手茶呢，它是乌龙茶。那所有的乌龙茶呢，都应该以这种香、甜、润之外的层次感和韵味而著称。这个香、甜、润应该讲是大部分茶的基本特征。那么那乌龙好在哪儿呢，或者它的魅力在哪儿呢？我觉得是存在一种层次感，还有存在着单独的一种韵味在其中。那我们是很难喝绿茶喝到韵的，一般也没有人喝黑茶说有韵。 嗯， 好喝是好喝啊，身体也好，很舒服，口感也不错啊，粘稠顺滑，这都可以，但是一般不提韵这个字儿。那用某某韵某某韵的这种讲法呢，一般都是说在乌龙茶之上的。那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佛手茶的特征。佛手是不知名的品种，说喝乌龙要喝到佛手这个层次吧，或者说您都能喝到佛手，这本身是个层次，这就算玩得高的，这相对就算玩得高的，因为它是小众品种。说那小众品种这茶哪儿去了呢？谁喝了呢？这茶好不好呢？茶太好了，茶是100%的侨销， 哦， 全部侨销，销到哪儿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南洋地区， 嗯， 哎，马来西亚呀、菲律宾呐、印尼呀，包括于 新加坡， 嗯， 哎，等等这些地方，这是最多的。你看，我到咱就甭说别的，一个新加坡，一个马来西亚，这俩离得又近啊，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一块玩，吉隆坡。和马六甲这两个城市都有永春会馆，就到这儿就有会馆，会馆规模还不小。 天哪，学拳的人那么多 啊！不是那个永春拳的会馆啊，是永春县的会馆、 哦、 啊。到某地它 就类似于同乡会似的 啊。对呀、啊，哎， 福建会馆是福建会馆，这俩地儿还都有一福建会馆，就福建下边还有各县嘛，安溪会馆、永春会馆、永春会馆在各地都有。就是说永春在外的人要比永春在本地的人多得多，就永春籍的人要比永春人多得多。 嗯， 在当地也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到马来西亚给我们开车那小哥，我一问他，我你哪人，他是永春人，甭说他了，他爷爷都没回去过。 哦， 就说这下南洋多早啊， 下海下得早。 哎，对，那真是下了海了。 嗯， 这个就当地这么多华侨喜欢这个家乡的味道，那这个茶大量都是侨销，所以以前咱不知道，原因就在这儿，产量是很小的， 明白， 比较小众， 就是全都是出口的， 出口的， 所以咱们自己能喝到才会变成所谓的小众。 小众，你老出口，老出口呢，咱就老喝不着，老喝不着它名气就不大。 嗯， 这在海外的名气要远大于在咱们本地的名气。 嗯， 在外边一提永春茶，包括您到茶行去干有味儿，都有这茶。 好好， 嗯， 好，那咱们其实在上节的时候，多宝宝已经说了，这款茶呢，焙火茶，它的特点呢就是冲泡开了之后，它的叶片很大。 对， 汤色呢？ 汤色呢，应该讲的是金黄色的，基本上还属于金黄色的，嗯，范畴吧。单透有那么一股的润，这种润呢，您这个杯子看不了，因为咱们外边导播间的这个条件有限，我给大伙解释一下，我们用的最好的是一个传了带的纸杯子。啊，某些人一直在用某一个纸杯子。 啊，我上午直播就使这个。 哎，对对，你可见 浪费嘛？ 可见咱们这个条件啊，你要是拿玻璃杯啊，或者是白瓷杯啊，就是衬色透色的话，看汤色是准的。啊，您要是拿一般的纸杯子，包括您老不刷那杯子， 嗯， 还有保温杯，它里边带着一层银色的内胆，这都看不了太准的汤色，它基本是金黄色为主体的吧？您刚才讲的是对的，就是。泡开之后您会发现哟，这么大叶子，有人该说了，说这是不是粗老的表现呀，跟用的老茶呀，就是老叶子的茶，不是，人气根长出来人家大个儿，人家那叶片长得就大，大而薄，这个是永春佛手的特点，不光是大，而且要比一般的叶子摸起来薄。很多说咱摸叶底，现在有的朋友也学着啊，说咱们喝完茶摸摸叶底吧，看看这叶底是不是厚墩墩的、肉乎乎的，就是说有一定的厚度嘛。那么您摸永春茶，你会发现它不是，永春的佛手是薄的，摸起来就会觉得很薄，所以它就应了刚才我说这话了，怎么叫大而软呢？它薄就会软，它明显的觉得柔软程度要比铁观音好，铁观音你要再两个对比着摸，就觉得铁观音硬了。 嗯， 哎，它这个薄是薄在哪儿了呢？它几乎是没有最外边的那一层的角质层，就这个茶从微观结构看，没有外边这一层的角质层。但是这也有问题啊，问题就在于这茶做的难度就会变大。咱们知道做茶的时候是摇青，通过叶子与叶片的这种碰撞产生发酵，就说擦红嘛，就变红了。那这茶外边几乎没有这个角质层，它就非常容易擦红啊。 嗯， 就导致您的手法要比处理一般的茶要轻得多呀。 对， 不然的话一不留神这改红茶了， 嗯， 这汤就容易重，就容易不那么的清透，那乌龙茶还得喝个清透劲儿啊，你要完全喝醇厚那是红茶黑茶的特点了，又不一样，所以这茶做起来不容易就在这儿了，它太薄了，太软了。嗯 嗯，适合姑娘去炒去，劲儿小，本身也就轻一些， 但还是个巧劲儿啊，是个巧劲儿。那您说咱们牛老师这样的，那他人要做着细菜的时候，人家那劲儿也用的巧，哎，就是说要功夫了，哎，要蛮干是不行的。 那水呢？要费水吗？ 那水是一定要费水。咱们说泡乌龙茶，今儿给您聊佛手，明儿给您聊铁观音，后儿给您聊别的，一定都得是费水冲泡，这是一个特点。啊， 那它叶片大的话，是不是出汤就会快呀？ 这什么个逻辑？ 你想大片儿大，那不就出得快吗？吸出物质快呀。 快与慢还是跟整碎程度有关的。 哦， 和大小的关系不是很大。 嗯， 啊，不是太大，正常冲泡就可以了。那说正常冲泡是怎么冲啊？首先不必要洗茶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不必要洗茶。第一冲大概在40秒钟左右出汤，就很饱满了。你也拿第一冲再判断后边的，我反复得跟您说，我不能跟着您喝呀，我也不知道您的口味啊。您完全按我这都回去泡完了，说多一老师这说的淡了， 可是后边那些人说呢，不行，它浓了。你看它众口难调，它是主观的事情，您还得根据您那点再调。我给您说的这个呢，可能到您这儿呢80分，因为我不知道您的口味嘛。 哎，那同样也是按1:30的那么加水吗？ 哎，1:30的比例算比较合适的。 但是它叶子大，占杯子呀。 哎，这个话不假，就是说相对来讲会比较占体积一点，是这意思吗？你讲的是 对呀、啊，对呀、啊啊， 哎，对，相对比较占体积，所以那天。在外边讲课还真有人提这么一问题，人家挺会思考的，说老师呢，您看您说1:30、1:40、1:20，您说的是个理想值，您没考虑到我这茶叶进去我还占了一定的壶的容积呢，那我实际注入的注水量就不够那么多了。有人说有道理吗？我认为肯定有道理，但是我说咱不能那么想，因为那就没法测了，我必须拿两个可测的范围给您说。所以有人说，那为什么您的比率就变化了？有原因。哎，就在这儿。 好，宇轩说了，说这款茶现在喝还是存一阵子我再喝。 首先来讲，乌龙茶尤其是焙火乌龙是可以存放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款茶是当年的新茶，这款拈花佛手就是2018年今年的春茶。 春茶， 哎，焙过火了，又退过火了，现在喝是没问题的。您、说我存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你比如我今天拿的这款给你们当示范的这个啊，就是其实是4年的。 哦，四年的， 是4年的， 2014年的。 哎，对对对，这还真是2014年的茶。所以这个我是为大家让你们看个形儿嘛，形儿是一样的，年年茶都一样，但是是2014年，就告诉您这茶存是可存的。 好好好，来，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乌龙茶这3个字。 对，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可爱啊，因为大家发什么的都有发乌龙。啊，少一个字是不可以的。但是呢，通过大家踊跃的发这个关键词，我一直在看大家的相片，特别好。你比如说，看永禄，看人这胡子留的， 感觉像是新疆朋友。 哎，对，胡子留的特别好。真的。另外一位，你看人那个文谦，多帅气、啊， 多老成啊，长得 帅气， 估计年龄没多大。 啊、那你看，杜超，你注意安全、啊。 这件漂亮， 注意安全啊！在家少玩这个啊、好吧。 哎， 当然了，我们在此呢也要说个旁的， 说个旁的，说个旁的。 哎，多宝宝、你买保险吗？ 买呀、 买谁家的？ 啊，那还真不太清楚。 人保。 哎，好像是。 是吧？ 啊， 哎，人保的。 哦，人保的呀。 啊，就等你问呢。你就、你看他比我还有经验。 好好好，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啊，有好消息。 对，好消息。从今天到10月26号，人保车主派对火热开启，吃喝玩乐全面覆盖。良心企业啊，吃给咱们提供了自助餐和下午茶的福利，喝有送上门的热乎乎的咖啡福利，玩不管您是国内自驾、出境跟团，就连签证和驾照翻译件的福利都已经备好了，就看您需要哪一方面的了啊。乐呢是只要您参与进来，您就哎呀开心吧，因为这些福利全都有。怎么去参与呢？那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当中来，每天都有不同的福利提供，一定要记住啊，这活动就到10月26号。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实业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拍过瘾，汽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哎，多宝宝，我再问你一旁的啊，就是关于泡茶这水，很多人都很讲究。我院里有一位朋友，有一大哥， 人家就去玉泉山背水来。我问他您干嘛呀？泡茶，说这水确实泡茶好。这个家里边不是有那净水器吗？有的朋友拿外边买的桶装水，有的用那个净水器的直接泡茶。你做过这个区别吗？就是比如说那净水机里边出来的那水泡茶好喝吗？ 不见得好喝。 为什么呢？ 嗯，他因为啊是这么着，我还真跟这个卖净水机的聊过。 哦， 哎，这现在的人倡导这叫是我不懂啊，我不看这东西，它是弱酸还是弱碱呀、啊？ 弱碱、啊， 当然弱碱、啊。 哎，对了，你看你们都懂哈，弱碱性的吧？ 嗯， 他把这水就往上调，你懂我这意思吗？ 嗯， 他这个机器能调这个平衡度吧？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哦、嗯， 所以他泡出来这茶呢，它其实是一个弱碱性的水泡出来的茶。 嗯， 可能人家为了显这个弱碱性呢，这还调的稍微偏高一点，有这种机器。我怎么最早发现这事了呢？真是有我们的学员泡完这茶色儿不正。 嗯， 酸碱相是最终会影响到茶汤呈现的颜色的。 哦， 不一个颜色。您比如说咱们就说那菊花茶，大朵的那个菊花茶， 嗯， 有的泡出来是金亮的金黄色，有的泡出来呢绿色的， 嗯， 泛绿，它就是水的酸碱不一样。然后后来怎么发现这事的呢？你单喝你是发现不出来的，它口感是不明显。它一泡茶，比如别人那色啊，都是金黄的，蛮漂亮。 嗯， 我这颜色变暗淡了，色往下走了。还老每回都这样，说是不是这茶变质了呢？出去一泡就好，回来一泡就这色。再回来问您卖净水器的呢，他说您这个是弱碱性水，我们是给您有所处理的，这我们对身体好，是这么个意思。 明白明白。哎，既然说到这儿，你知道净水机多少钱一台吗？ 不知道， 得有2000多的， 有 1000多的，几百的， 这是便宜的， 或者上万的都有。 哦，几百的算便宜的， 嗯， 得几千啊。原价2680元的净水器，免费领， 免费 哦。你别冲着我，我当真了，回头。 真的 不是，是真的， 真的真的。 哦， 这就是现在人保车主派对的重磅活动，原价2680元的净水器，在手机上参与转盘抽奖，说不定你就能免费领回家。没领到手的你也不能空手啊，还可以呢，比如说免费拿这个咖啡券呐、啊，免费停车券呐、啊，洗车呀、租车呀、出境游等等一系列的优惠，通通都可以通过这个轮盘的方式您能抽到。每天都有整点秒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说了啊。告诉你方法，就是微信当中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当中，不花钱，优惠福利免费领。 嗯，有多实惠自己进去看看就行了啊。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就 OK 了啊。来，咱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 好不好？比如说光影说了，这个我记得原来咱们节目说有茶器啊，那茶壶茶杯呢？啊，等到花都谢了 啊，分享过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 去年， 人家说的是今年。 哦，他今年 有人说是11前就能分享， 没有没有，就是他这波啊成功率太低。 为什么呢？ 啊，对，成功率低是肯定的。 别玩话筒 啊，没玩话筒，我这不是紧张，大伙儿一拷问我呀，是吧？我就紧张，我就好搓手啊，这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不是别的问题啊。你看，我不敢跟大家许诺了，说原来呢有很多同志啊，他瞎许诺，他瞎许诺呢，他最后让我付这账，你知道吗？我们做这个烧窑工作的，非常知道这东西到底能什么时候成啊。您比如说，成功率低这件事儿，低到什么程度呢？嗯，30%是最好的情况， 就是成品， 成本率30%是最好的情况，很多情况现在都不到， 啊，真的， 嗯，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效果，它就不容易到，这就是咱们总说这个，就算聊个旁的吧啊，聊聊会儿天，这个中国这瓷器啊，这个有价值，那有的外国人说了，这不就捧土吗？是就这么一捧土，这里边一个有匠心。它一个还有个成功率的问题，但没有每个都烧成了的。两种不成吧，我就告诉您，一种叫釉面的不成功。您比如说景德镇烧瓷器，它也有那个花纹啊，湿的彩绘，或者是相关的笔绘都有啊。那我们做的窑变釉呢也是一样，就是釉面不成功。还有一种呢是胎体不成功。胎体不成功什么意思呢？这釉挺好，发的也蛮好看，这花纹都出来了，

有位朋友特别可爱，说胖啊，那是不是稻香葫芦啊？我念的明明是稻香元桥啊，有这桥吧？ 有 啊，那就好， 在那个苏州街边上。 对， 我没念成稻香村就不错了啊。好嘞，哎，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二陪大家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挺难得的一款茶，乌龙茶，产自于闽南地区啊，跟铁观音一块出来的，叫做拈手佛，拈花佛手， 拈花佛手 啊，拈花佛手， 不粘手， 不粘手， 对， 但是喝起来还是挺腻口的。 是 哦， 你刚才品完了以后什么感觉？ 因为啊，我喝的是一茶底儿，基本上啊，就是说是上层的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水呢，已经被人倒了，而且专门还盖着盖儿给我闷泡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喝的可能稍微浓一点，但是泡的久了，它倒也不会有苦味儿。但是入口它会稍微的有一点，我刚说了像巧克力的味道，那个巧克力就是有一点点回苦，有一点点回苦，可能是我泡的太久的原因。 不，主要是水温太低了。 什么破茶？你说我现在发表喝后感，还有任何啊依据可言吗？水温又不够，喝的还是一底儿， 而且杯子也不行。 但是喝起来还是很好喝的。 你看都这样还好喝？ 哎，不，确实，刚刚有朋友问了，说这款茶回甘如何？我明确的告诉您，回甘一般，我觉得 是这样啊。那个这回甘还是它的一个特色， 啊、 但是呢 是吗， 不在口而在喉。 哦， 你别嗽出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回甘呢，或者说佛手吧，它跟这个什么不太一样。不是说完全在你两腮呀、啊、或者舌尖呐、啊，不是，您体会它佛手的甜，甜在嗓子眼儿，这是它的一个特色。你不行啊，你还没喝到，咱们这个 水不行。 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第一，他拿的那个纸杯子， 对。 再其次呢，水温大概40度吧。 我们这是一种。也不是冷泡， 也是 温 泡 茶、 所以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喝不出好来了。 对，它那个水很适合洗脸、 所以相对差一点。所以小胖的感受咱们就不算在正确的感受里了。 但就这么泡啊，我倒是觉得，因为最近我不是最近前一段时间爱上冷泡了。因为冷泡特方便。您就买瓶矿泉水，拿点茶叶啪投进去。说句实话，如果吸出稍微快一点的茶，半个小时之内您就能喝了， 差不多 色儿就变了，特好喝。我觉得这茶特适合冷泡，至少我喝的这茶底儿啊，我感觉特适合冷泡。 可以 、 就是天气问题嘛。你怎么还爱喝冷泡茶的这天？ 就是前一段，我们去 出门 那 段啊，我知道。 对， 之前我一直在喝冷泡 啊， 因为确实方便。 说是冷泡，其实是常温。 常温泡。 对，其实是常温了，喝下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很寒凉的感觉了。 对对对， 来来来，那咱们也说点旁的啊。今天呢，其实我们虽然说分享这款是小众茶， 小众茶， 但是这个小众是打了引号的， 嗯， 因为它基本上90%以上全都已经外销了， 外销， 所以大家知道它的名号比较少，但是它真的是屋内开花，屋外香了，所以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互动一下，比如说您喝到的不错的，也是打引号的小众茶都有哪些？我相信您发上来的这些。一问多宝宝，多宝宝一定一直像拨浪鼓一样，不知道，会吧？ 不知道的多了啊，这永远不知道的比知道多，这是我给您说句实话。咱们这个一块聊茶呢，多了不敢说了啊，3-4年了，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说这多杰知道挺多，我知道的这部分呢，我还在不断的精进。你看我每一回出门啊，我常年在外边，还是不断在学习。您比如说，我先说一个啊，我给大伙儿起个头，这回 所谓的小众茶是吧？ 小众，这回我到这个上海去讲课嘛，这两天不是，也别闲着呀，那咱们也得该拜访拜访，该见识见识，到哪儿它都有没见识到的东西。这回我有一款绿茶我没喝过，原来没喝过啊，听过没喝过，叫金山石雨。 名字不错呀。 哎，非常好听啊。 嗯， 叫金山石语，记住啊，石语不是诗语啊。 嗯， 石 诗语我们熟。 哎，是。 嗯， 石就是时间的石。 清明时节雨纷纷。 哎，对了，就是这个石，叫金山石语。这茶是一个特色的绿茶，还就主要在当年民国时期行销在上海。这茶是哪儿的茶呢？我跟您说说，有点意思，安徽茶。 哦， 还不是黄山茶，是安徽绩溪的茶。成绩的绩啊，叫绩溪。绩溪这地儿很多人不熟哈，绩溪可出名人，绩溪出最大的名人叫胡适。 哦， 胡适就绩溪人，老家是绩溪的，所以那个茶产在这儿。当年专门是上海的老茶庄叫汪玉泰，去当地下单订这个茶。订回到上海，他做销售，就是区别于什么毛峰啊， 嗯 啊龙井啊这些以外，在当地行销的比较好的一款绿茶，就叫金山石语。这个我也第一，说实话啊，听过两回，但喝也头一次喝。那条索形状我也头一次见。 哎， 你说这是不是见识？这也是见识。所以我是跟大伙说的都是实话，我说我那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这是咱们中国茶的乐趣之所在，也是咱们中国茶的伟大之处，让您喝不够，让您总有新鲜感。 嗯， 这就是咱中国茶的厉害的地方。 是是是，嗯，要说新鲜的茶呀， 嗯， 我喝的应该还是跟大家差不多。 嗯， 就是咱们分享的什么新鲜的，我就喝什么新鲜的。 嗯嗯， 比如说那个鸭屎香， 嗯 啊。这个咱分享过吗？ 分享过， 分享过吧，对吧？ 嗯， 我就喝那个，我觉得这是我喝的最新鲜的茶，不论是名字还是它入口的感觉都特别好。 嗯， 茶咱先不说，我最近喝了一款酸奶啊， 嗯， 也挺特别的。哎， 先找自己能说的。 就我不是最近在减肥嘛， 啊， 所以吃东西什么呀稍微注点意。 嗯 啊，估计减肥朋友都差不多，拿先看热量有多大卡呀。 嗯，对对对， 其实不光你要看热量。 嗯， 还要看它的糖分，看它的钠的这个含量也不要太多。 当然如果要多的话容易吸水嘛。 对，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这几个值您都要看，您别光看热量。有的时候一看啊，这没事喝吧，就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出的那种什么那个零卡的什么什么，其实那里边啊，您少喝个成，但是您现在如果是健身的减肥的朋友也最好就断了。 嗯， 我喝了一酸奶对于健身人士其实挺好的啊，就是补充能量。那酸奶是什么呢？牛油果猴猕猴桃，就这俩，那什么什么酸奶？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猕猴桃、牛油果，我心说里头没酸奶， 加上酸奶， 嗯，加上酸奶， 就这俩呗。我就想，猕猴桃和牛油果长得是有点类似啊，反正都是青不筋的那个样子， 外皮不一样， 外皮不一样，里瓤差不多， 嗯， 而且看的也是绿了吧唧的啊。 嗯， 我说这能好喝吗？我就买了一个尝一尝。您别说，一喝，哎， 呼嘴， 挺好喝的。没有人，这就是人家高明之处。虽然是有这些东西，但是它主体还是酸奶味儿。 哦，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喝不太出来。 哦， 它那里边果肉，我特别想舀一勺这个牛油果尝，看能不能捞出来。我觉得我捞出来的应该都是猕猴桃，我估计那牛肉果是不是化在里边了？ 那早上哪个贵还看不出来？ 也是啊， 对吧？ 反正那挺好喝的，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尝尝，而且。卡只有380多卡，其他的一般的酸奶同等重量的都得到470左右。 天哪， 还行吗？ 还行还行。 哎，包括这碳水化合物什么都有下降。 小胖说这意思，这款咱俩就不要参与了。 他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直播间一共是三个人，两个人这个对乳糖的都有问题，你这呱啦呱啦呱啦说一个，你们也不能参与。 我们更大的朋友圈是在听众群 啊，是是是， 对不对？ 哦， 而且你听我们节目的，我估计跟我这体型差不多的也不占少数。 嗯， 我就是给这些朋友们， 是是 啊，您或者尝鲜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尝试。 嗯，听着倒蛮有意思的， 挺好的。 是， 嗯， 听众九哥说，他有一款茶叫佛手柑红茶。 嗯嗯嗯，那是佛手柑红茶呀，是单一路。这茶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西式茶。咱们。在这个有的咖啡馆也能点到啊，咱们到这个外国去买也买得着，叫伯爵红茶，伯爵红茶， 啊啊，茶 啊，是不什么有袋茶也有不袋茶的啊，也有不袋茶，也有那高级的。是当时呢，英国的叫格雷伯爵，格雷伯爵他好这味道，他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加佛手柑，调有点像调饮茶。他这佛手柑产在哪儿呢？产在西西里的佛手柑。 哦，在意大利。 哎，对了对了对了，他不是用咱们这地儿的啊，他是茶运过去之后，再在欧洲当地采办佛手柑。 嗯， 这种柑橘的果皮，它主要是用果皮，要它的这个清香的味道。 哦， 哎，这单有这么一路，后来当然就不见得是西西里的佛手柑了，就把这个口感混合在一块儿，这口感就叫伯爵红茶。所以那伯爵红茶的口感里边老有那么一股子味儿， 嗯， 那股子味儿你要不懂的人不爱喝， 对， 但是很特别，它其实是那么一种味儿。 大 Q 了， 啊，大 Q 了， 大 Q 了， 大 Q 了， 嗯， 大 G 了。 你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就撂下吧啊， 不一国的 啊。来，小燕啊，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了。他说呢，他知道一款茶，产自武陵山的，叫牛底茶，是应该叫牛底茶吗？他说问多宝宝知道吗？ 不知道。 好，特别好。 哎，咱说好了，咱这说不知道的，一会儿都寄一份给我啊，别光说呀，是不是？ 这个。来说个你知道的啊，这是黑猫，好早就开始问了，抱歉现在才回答您。他说多宝宝问一下，六宝茶哪个品牌比较好呢？ 嗯，六宝茶的话，像中粮现在是有的，就是原来中茶下边的啊，还有就是多特利、三鹤，这都还行， 都是品牌是吧？ 都是品牌，都是品牌，嗯，啊。梧州茶厂自己也现在也做，都做。 哦， 但是这也要分批次。因为你点开每一个看，人有多少个产品线啊，人不是说每个恨都好，这您能理解，就是说这饭馆不是每个菜都好吃，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也是一个道理，就是这几个是牌子， 嗯， 具体您要选。 明白。 嗯，小柔说了，说这佛手茶呀是大叶片，那是不是得用大一点的壶，水阔一点的壶，或者是盖碗泡才好呢，让叶片和水有更大的结合空间？ 不要太大，就是首先来讲，所有的乌龙茶是不适合很大很大的壶去泡的。您比如说，我说很大的就超过200毫升，这壶就不小了啊。咱们一般的壶有个150毫升，塔大了。 嗯。 小一点的壶呢，很多朋友的壶就才100毫升，小壶泡，小杯喝，是个品饮类型的茶， 嗯， 这比较好。所以呢，您讲的这很对，我倒是觉得咱不从容积上考虑，咱们从器型上考虑，肚子大一点的会比较好。就咱们说糖大一点的，哎，那利于它舒展嘛，会比较好。太高装的，往起高的这种壶就不能适合了。 对呀，啊，尤其它叶片大又占地儿，您但凡放那量不合适的话，盖儿顶起来了。 哦， 对， 会吧？ 啊，会。 嗯， 别放太多， 是是是。 嗯，福桃林说了，说你喜欢喝冷泡啊，最著名的不就是那个，那，啊，小明同学吗？啊，那是冷泡茶呀。 他就那么打那个噱头吧， 哦，对，他说我是自己想给自己打广告啊，我们没有，这不是我产业啊。当然，小明同学的同学们啊，如果听见了，可以冠名一下我们这儿，对吧？ 就名儿不一样， 对， 人家那个是草字头， 没事，我可以改 啊。你看我们这随和就在这儿， 对吧？你改不了，不方便，人家还得注册什么？ 对对对， 我可以改，对吧？我们要。做到润物细无声， 是是， 对吧？ 哦， 说起来这个，我说一好事儿。 对， 啊，这个11月2号，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有一主题叫做"北京范儿朝我听"。届时呢，有这个有熊丽和我等18位著名主持人啊，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会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的北京电台广告资源会的推介会的这个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广告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嗯，其实说完这个，可以问问小胖，你跟熊丽，因为不是都是一种创新的形式来展现， 嗯， 啊，明年自己做的这些节目啊，包括有一个广而告之推广的这个， 对， 你们俩是怎么个形式？ 我们俩呀，其实负责的板块就是服务， 哦， 服务什么呢？我们这俩板块啊，是服务 咱们的大客户， 嗯， 大大小小的客户啊，为他为客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广播广告是如何生产制作而且有效传播的，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不说的那么直接， 明白？ 我们要演一个，要演一个几分钟来了哦，六分钟，我们两个要穿插四个还是六个不同的场景， 嚯， 把这广告给演出来。基本上我们一分钟得换一身衣服。 好，但这个不是要换一身衣服， 嗯， 你懂吗？你要想实现，就是一分钟脱一身衣服， 就是川剧扮变脸似的。 哦， 但可就越脱越少了，同志们。 哎，很有意思。 那这总不能越脱越多吧，是吧？ 所以我们做衣服就是从叉叉叉叉 L 开始换到最后的 S。 啊、 嗯，知道吗？ 我也啊，好， 对，我们演的好多，有那个皇上和那个臣子的， 啊， 这有这个《西游记》的， 嗯， 好像还有《新白娘子传奇》什么的，反正都有。 哎呀， 我怎么记得二位的性别不一样？怎么能演《西游记》呢？ 怎么他演白骨精啊？ 哦，你看 ， 有的说的 有，还有激情戏 啊， 女儿国国， 哎，对。 来吧，咱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小燕姐说了，说哎呦，终于有多宝宝不知道的茶了啊！这款茶呀、啊，就是那牛底茶呀、啊 嗯， 是出自于湘西的石门谢峰，是一绿茶，制作特别的精致，泡开呢有点像竹叶青。但是味道比竹叶青更加有韵味， 嗯，它应该更浓一点。 哎，你们三个发个地址给我，寄过去给你们尝尝。 你看看人家，就比你们俩强。 没，小燕姐其实没说我们三个，哦、我家的。 哦 啊， 那你还是比他强啊。 没事，您可以发我这儿，我给你转一下啊。 对，哎，既然提到竹叶青，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Tim 他就说了，哎，多宝宝，我喜欢喝绿茶，能推荐一下哪款绿茶还不错吗？比如说竹叶青啊，就是类似这种好喝吗？其实我觉得竹叶青还是不错的，包括小胖他们家乡的那款绿茶也不错。 对， 嗨，这绿茶是这样，种类是最多的，产地也是最多的，各具特色。我跟您这么说吧，咱别说哪儿产好，什么竹叶青啊、云雾茶等等，咱不说这个，我教你几个原则。头一个的，您要自己喝呀、啊，就买雨前的，不买明前的。这头一个啊，咱说春茶是肯定的嘛，绿茶一般就喝春茶。春茶分个明前跟雨前呀、啊，您不凑热闹，咱不买那明前的，明前的贵，啊，贵不是不好，我认为没有贵的东西，它是相对而言，看个性价比嘛，性价比不值了，我们就觉得叫贵了。这再贵的东西，您物有所值，它就不贵，对吧？我认为啊，现在尤其一些比较明的，这贵，这头一个。就是说您买雨前的不买明前的，第二个买没名的不买有名的，越有名咱越不买它， 嗯， 越有名的越贵，就是它性价比就会越低，这是一定的。 啊，这个我相信您能够理解啊。有的时候可能餐厅也有类似的地方，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小馆不经意间您吃一道菜还给您打动了，人做的很用心的。茶也是一样，尤其是绿茶，那不知名，像刚才我们这小燕姐说这绿茶，想必味道还是不错的。她一说这大致这地儿，我就知道这地区就是产好茶的地方。 嗯， 但有名吗？这茶没名，没名。咱说最俗的话，卖得上价吗？它准卖不上价。那咱们喝茶人呢，有实惠呗，

讲理，你知道吗？ 小磊啊，来吧，继续等着各位的小众茶。咱先说一个这个看似挺小众的一个茶具吧。小柔说了，说我呀经常在外边出差，但是又爱茶，离不开它。最近我在宝上弄了一套钛合金的盖碗和小杯子啊，用酒店的这个茶杯当公道杯。请问多宝宝，这个钛合金当茶杯怎么样啊？对人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没用过这个这么高科技的，都钛合金了啊！ 也看看。 但是啊，个人觉得啊，从泡茶这个角度来讲，陶瓷类的总是要比金属类的好，这是我真心话。烧水还单说，您要就说泡茶这件事儿，什么样的器具？那些器具多了，竹木的，是吧？这一种吧，玻璃的、玻琉璃的、金属的、玉石的、 纸的， 哎，陶瓷的，是吧？这都算上。要说好，就是陶瓷的好，陶的也行，瓷的也行。我比如说我钛合金的我没用过，但我拿那保温杯我是泡过茶的，这都是权宜之计啊，闷泡，尤其是喝一些有年份的茶或者黑茶还不错。你说这个保温杯泡乌龙？总不在味儿上，真不在味儿上，也不是光是你别以为动车站水不行，我拿家里水也试过，也不那么好喝。 对，包括还有那个锡， 啊锡，对 对吧？ 也是就是金属类的。现在要好的话，金壶、银壶不新鲜 啊，这真的吗？ 真的， 哦，高级了 啊，高级吧？金的、银的都有，银的都不算少啊，金的都有。 哦， 这据说一个壶好几位数呢。 好吧， 那是。对吧？您按克卖也那么多钱呢， 对、啊， 人家还有手工费在里边， 没那么纯就是了，不用那么纯、他不用打的那么纯， 没事，不用太较真这些东西，因为您啊，就经常出来跑，比如说要带个什么瓷的呀、陶的呀，那容易碎不是吗？ 啊，对 对 对 吧？ 对对， 您买个这个不就是为了不容易碎吗？ 对， 方便带， 好带 啊，好带，我还见过橡皮的呢， 啊，橡皮泥啊， 不是 现捏碗啊， 不是，就是这个橡皮做的。就是胶皮做的、 啊这差点意思吧？ 那那味儿得多大呀？ 反正估计是不太好。这有 肯定不好啊！ 他人家那还延展性的呢，他推进去以后就这么一扁片。 哦、对对，我也见过那种。 他一蹬起来就高了、那个咖啡就好多种嘛，咖啡的这种，他个人杯用的也有这种嘛。 对 他现在延展到茶这领域里，也有人能这么弄。方便是很方便了，当然也不怕摔，是吧？但好用不好用就单说了。我最早见那单橡皮质感，这是干嘛？您知道吗？都是人家画家，出门接水那小 桶， 人那桶就 涮笔用的， 但是材质是一致的啊，就是这材质。我仔细瞧过，就肯定比这个更实用性好啊，就是说能够餐饮用的，那肯定是够级别的。但是不是比如说彰显香气，彰显口感好不好呢？我觉得不太好， 我觉得还不如纸杯子呢 啊！是，确实，我觉得是。 我车上也有这东西， 就跟那天我邻居，然后跟我说：“哎，梅子，你看我这车有什么变化没有？”我围着车转了一圈，没变化呀，这不还是那辆车吗？有变化，深呼吸啊！我说重新打的蜡呀，还是没发觉吗？我还真没发觉，他换了四个新轮胎。所以后来我说怎么闻着这个味儿，就像新买了一双皮底儿的鞋的味儿呢？啊，这 四个轮胎都换了 啊，四个轮胎换了，我都没闻出来 啊，证明是轮胎好是怎么着？ 不，没有，这两码事，两码事， 证明鼻子不好。 这邻居也太爱炫耀了。换了四个轮胎就瞅你闻闻去、 对呀， 这多久没买过东西了？ 他主要可能那意思就是你帮我闻闻这味儿，要大了是真是假的、这意思。 得嘞啊，来看一下安妮的问题。刚不是说到冷泡茶吗？他说了哪些茶适合冷泡呢？ 冷泡茶是这样的，首先来讲确实有区别，今天咱们聊茶都有区别，就是话都不能够说得很满或者很死，原因就在于茶的种类变多了，那总是不同的吗？咱就拿六大茶类来讲，还不算再加工茶。那这里边说的您冷泡这话题，首先来讲，我认为绿茶我不太推荐冷泡法。绿茶呢也不叫寒凉吧，反正很多朋友喝起来呢就觉得要注意啊，不能够多饮完了以后总觉得肠胃不舒服。当然这里边 劲儿大 劲儿大，有人觉得这里边 我觉得啊，可能是有这个冲泡方法的问题，但总体它的这个性和它的这个方法要配套，您还是热饮的好。绿茶可别喝凉的，喝凉的窜。 真的吗？ 您量一杯凉绿茶试试，量凉茶可没有量绿茶的。 还真是。 哎，你别看那六宝凉着喝能喝，那安化黑茶凉着喝也能喝，还挺蛮降暑蛮清口的。谁那绿茶凉着喝呀？甭绿茶，花茶你也不凉着喝呀？ 嗯， 是吧？那花茶晾凉了，咱老人不让喝，得续用热水才能喝呢。道理差不多。那什么茶能行呢？白茶、乌龙茶、红茶，这都是很适宜的。不适宜的是绿茶和黑茶，黑茶就更不适宜了，它不能彰显它基本的特性了。 嗯 嗯，轻舞飞扬说了，拿那吸管放茶叶好吗？ 吸管放茶叶呀、啊，他得分情况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有机会咱可以单说或者细说一个关于这个的话题啊，我可以再拿一些东西过来咱们瞧。但是我认为呢，不是我今天的首选。 明白。 嗯， 还是沉。 嗯，对，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它至少味道小。 嗯，关键我觉得是什么，我不知道吸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用来放茶叶的。 嗯， 因为吸罐说它为什么放茶叶好呢、 嗯、 第一它本身没什么味儿、 对， 其次它密封性比较好， 对 茶味呢不容易散发出去。 是， 但是现在因为新种的材料太多了， 嗯， 我用其他的一些更轻的更方便的一些东西完全可以替代它。 对， 那我还用它干嘛呢？ 对，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就是手工确实很漂亮，有好多那个吸罐的茶叶罐做的倍儿漂亮，香了。我看了有一个这么大的啊，这么大，也就跟一个大茶杯似的。 嗯， 外边盘了九条龙，龙刻的倍儿漂亮。 哦、当哑铃拿吧， 反正巨沉，里边什么都没放就巨沉， 嗯、 特别沉。 反正我 但是好看， 我只知道有那个做的烟灰缸， 嗯， 啊、那个是常见。 嗯，对对对 对, 对、 啊。那您说的都是泰国和马来西亚那边产的锡、 啊，是 吧？现在就东南亚旅游很多去那儿买这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这个最近喝六宝茶的朋友不少啊，田也说了，六宝茶有什么好的吗？推荐一下呗。 哎，六宝茶确实是不错。在咱们节目里呢，应该是16年开始斗胆跟大家 分享过， 分享六宝茶。那会儿为什么叫斗胆分享呢？因为它是黑茶的种类里边小众的、偏门的，也怕大伙儿不接受。东西是好东西，很多朋友说没喝过黑茶，怎么这是什么色儿？这跟老抽似的，这能喝不能喝？哎，它其实口感柔和，这对身体的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啊，化油啊，去脂啊，润肠啊，通便啊，确实都不错。这也是到今天为止，如果说我每天必要喝的茶，只有六宝是坚持每一天都必须要喝，其他是轮盘、轮盘换，只有这六宝茶是每天都喝。这对于我的生活来讲啊，是这样的。 嗯， 太好了，这六宝就跟我们广播似的。 嗯、 啊，有的朋友是坚持每天都听， 对 对吧？ 对， 有可能是每周的周二都会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等等等等啊。那接下来我也推荐个事儿， 好， 这也是我们广播的好事儿，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好事儿啊。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届时呢，很多著名的主持人，比如说像郭伟、佳佳呀，还有新闻台的立新，还有这个那个 Metro Radio 的 DT， 嗯。 还有反正有好多， 嗯， 包括朱红， 嗯， 晋桥， 嗯， 熊丽，我等等等等，都会在这个推介会上为大家表演一些节目， 嗯， 助助兴，同时呢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广播的品牌价值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完全的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推介会当中，可以关注我们北京电台的广告资源会的这个公众账号，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报名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我们会挑选几位朋友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儿热闹热闹。 嗯嗯，好。最近一段时间好像问什么什么大听干小听干， 嗯， 然后问什么小罐茶，哎，好像不多。 嗯，不多吧，我去年就说这事儿。 哎，为什么呢？ 他一阵风。 因为你看也有几位朋友像茄子呀， 茄子 啊，听众啊，听众茄子呀，然后包括像杨瑞，大概是这么念啊，因为他那个、 嗯、 那个阿拉伯的不是那个汉语拼音的这个、 哦 大家都在问这个事儿，为什么呢？ 啊，为就是为什么不怎么问了是吧？ 不是为什么就是 聊得少了， 哎，市面上的好像突然之间哎 是 弱了， 哎，应该是这么讲，这叫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也正常啊。那咱们任何一个界啊，要茶界，要咱们这个文艺界都是一样的啊，歌坛、影坛都一样，总是有这过程迭代的过程嘛。那有的呢，异军突起，突然成为一种黑马，出现在大家眼球范围之内，大伙儿一看曝光度是很高的。但是呢，要考究它的生命力就不一定了。那您看这些老品种，有点像老艺术家，有点像老艺术家。首先来讲，您看着好像觉得不温不火的哈，但是人家一直能够非常稳健的前行，而且总有自己的拥趸和粉丝，在不同的时代，还在不同的时代都拥有自己的拥趸和粉丝。您看这明茶不就是如是吗？这佛手茶到今儿个历史多少年了呢？咱就说今儿聊这佛手茶啊，清康熙年发现的茶叶， 嗯， 在齐虎岩那儿发现那茶叶，又引种到狮峰岩，就到永春，就康熙年的事儿，到今儿个小300年了。但是到今天，您说喝起来，到南阳还有人喝，但是你说的大红大紫也没有过。像您看小青柑呀、啊，还有包括咱们这个行销的这品牌小罐茶，大概都有点这特性。它有一阵风，它有运作的功劳。哎，它有一些宣传的功劳，但是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我说谁也不能做这判断，就交给时间，再过2年您再看还有没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嗯，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位塔格萨啊说了，说建水紫陶的壶怎么样呢？ 嗯，建水紫陶的壶是陶壶啊，刚才讲陶瓷，它属于一种陶。今天老牌那四的明陶呢，它好像还在其中算这么一种。这地方少见。但您到了云南呢还是蛮多见的，尤其是这2年啊，我到云南去还常见，不是在茶城，老在点书城什么的， 嗯 啊， 哎，也当地的一种工艺品嘛，当的工艺品出售，是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东西我认为泡茶有局限性，不是不能用，就是它不是泡所有茶都好喝，我试过。 明白。 我认为紫砂壶能成为今天这样的地位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确实是适应性比较广，黑茶、红茶、白茶、绿茶，你看它紫砂壶泡彰显的效果都不错，但是其他的门类做不到，建水陶、钦州陶、潮汕泥，就这几种壶都不行，就是它泡茶是有局限性的，某两种上还可以，其他的不行。那说值不值得拥有呢？我认为也没什么不行的。首先来讲呢，便宜的多，很便宜很便宜的，三位数就买把不错的 啊，真的几十块钱就 你数啊，三位数、啊、我连手再说都说出来了、 啊、 三位数， 对呀、啊、 脚 对呀、 啊、 比如说35.8块 啊， 三位数， 对，三位数 小数点以后三位数啊你还得跟你们说话、啊、这费劲劲儿的啊，这个不是很贵的品种，因为它没有炒作的成分，基本上是匠人的一个手工钱、辛苦钱，应该是这么讲。您要是泡了就当地的这个普洱啊什么的啊，也蛮不错啊，就是一个褐色。您说我到当地去旅游了买一把不叫事儿，现在说花几百块钱还叫事儿吗？我就不叫事儿，您就个纪念，回来又能用啊，没问题。它还以什么呢？它不以素壶著称，它是以带刻花著称。 哦，那就很漂亮。 它一定要刻花，而且我现在认为，我老跟他们那当地那个人交流啊，那老师们叫我说刻的有点满了，同志。他说这满点显工啊， 哦嗯、就它不留白了是吧？ 哎，对了，但是它满点，它为显工。 明白 啊，他觉得我这更显工，是不是价格更高一点？它不像紫砂，紫砂很多干脆就是素壶， 嗯， 完全以形来征服你。 就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风格吧。 明白明白。其实人家小燕提的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 啊， 真的。小燕呢就说了，说建议啊，比如说咱们组织一个线下活动，大家自己带茶啊，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档口，然后共同品啊， 嗯， 因为算是一种交流， 是，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哎，对呀、啊、对呀、啊、他说这样的话又交流，同时还能探讨茶文化 啊。这个真的是，这个茶呀是叫做知识、见识、常识，这三个的修行都很重要，没有专业知识不行，所以咱们有时候也得讲点，但是光有知识没见识也不灵。咱说我这就喝过龙井，这不是值得光荣的事情，那种类多了，再加上还得有生活的常识，就是茶不出生活这个圈，咱多交流是好事。 嗯，轻舞飞扬说了，什么时候做这节目咱们预告一下呗，看来可能是一位新朋友啊、跟您说一下，基本上我们如果多节健在的话，就是我们都是每周二啊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茶这个东西。 我建议啊，咱们改一下，是健在呢，哪怕你改为存在呢， 就是见面 啊， 就能见面了、 啊、对、 你就在北京 了是这意思、 啊、 没、 啊 哎、 想想什么，你这么年轻还有活动呢 啊，那多明白呀。 然后他说那个他的问题是说拿吸罐放茶叶好吗、 哎哎哎、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过了、 哎、简单聊、 没问题啊。他说他那罐还没用呢，等着咱们说。哦，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因为咱说是专门说一期就是存放，比如说吸罐啊什么的、 哦、 那 有机会讲讲茶叶存放不就这意思吗？ 对对对、 哎、 您周二的时候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会跟您提前做预告， 跟编辑咱们上一场。 对对对对对，好嘞，咱们最后一个问题行吗？ 好， 这位朋友呢让我看一下啊，哎， 怎么你 呢说了，建盏什么样的好 啊，建盏什么样的好，别太贵的好、反正不能太便宜不能太贵，太便宜的呢肯定有问题，太贵的有炒作，真的啊，建盏现在甭说四位数五位数六位数都不新鲜。 是 啊， 你看这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 天哪、 哎、 最关键看不出好来。 哎，对，确实是、所以是这个得失啊、那个名家呀、不必要。我建议您如果真买建盏别追人， 对， 别追人，这挺重要的。在以前来讲没有流行过这个事儿、啊，那现在就是把它复建而已。那您买个价位在也不能太便宜啊，得千左右、 啊、四位数呢， 这还不错吧、 哦、 他就过得去了，我是觉得。当然这我跟您说的，因为咱俩离得远，咱不能手把手教您，我先说一逻辑、您照我这逻辑去看去、您兜里就揣这么多钱去，就不至于恨被蒙，咱就说这损失率就在这儿了、哎，一高兴了买个八千一万的怎么了呢，对吧，也有可能啊，我认为就不值了，甭管谁的、我都认为不值。我说这话绝对啊，但是我真心觉得这就是有水分，建盏到今天水分是大的。 明白。 是继紫砂壶之后又一只水分新秀啊、水灵着呢。 就跟我们同事昨天晚上跟我聊说，就是他妈跟他说别跟你爸说啊，那个你给我微信转点钱。啊，就是怎么什么意思？还有需要点钱，那你想妈要的转一万，转完了以后，那他赶紧得给他爸偷偷打个电话，爸，妈干嘛去了？哦，说你妈出去逛街去了。哦，儿子一听这个就放心了，至少妈跟儿子要点钱，人逛街买东西，这个可以理解啊，怕他瞎花钱。但是后来晚上了，哦，他妈给打电话了，晒图，啊，说你给我这一万块钱，我买了好多东西。我天哪，就是比如说玉翡翠，我天哪，就是那翡翠就是戴脖子那，哎呦绿的哟，我天哪，就咱就先别提多少钱了。后来他就跟我说，哥气死我了、哎那个绿呀，绿的那个假呀，但是又没办法，我也没法跟我妈说，我妈还说呢，这个东西不光保值还能升值， 但就怕这个，你说 是不是还能穿戴呢、 那你看 只要不掉色就行。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多宝宝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 谢谢阿瑶，谢谢大家，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